还是吃比如白芝麻、黑芝麻，人家说有的白芝麻做点心、黑芝麻榨油，黑芝麻药用价值比白芝麻更高一些， 高一些， 这些都是从中医的一些角度，因为中医他就讲那个，比如说芝麻、黑芝麻误发、但是我刚才为什么不敢肯定说，因为我们食品跟中医对中医的了解啊真的是不深、所以不敢随便说，但是我了解中医对芝麻来说就有一个误发的这个 作用， 误发抑制都有它这个点， 是吧？ 所以吃就怕你坚持不了，说出来的我们吃芝麻的那个就不是这么广泛， 对，而且就是烧饼啊，最常见的老北京的吃食里边的是吧？ 对，他不像花生或者核桃，我捏两个就吃了。 是了， 他比较必须要做成什么？或者我有一个办法，是我几乎每次都在用，就我所有的拌菠菜我都放芝麻。 菠菜里边 就撒一把。但是你呢就别放香油了，不一样嘛，里外里都是油，它也挺香的。 是， 然后你炒熟的，因为它要破壁才能更好吸收嘛。你炒熟的拌在凉菜里边，你偶尔吃几个还觉得挺香。就把那芝麻就都吃了。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晶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饮食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聪明一些，或者说能够让我们这个记忆力啊能够衰退的慢一点，因为今儿说从健忘开始说的啊，很多人经常是丢三落四，估计也会有一些困扰和苦恼啊。到底你看我上医院，肯定大夫说我这不是个病，顶多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啊，健忘的问题，甚至于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上的一些障碍， 对 啊，都可能。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饮食调理。调理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哎，说到这个饮食调整啊，这个记忆力，我们在某网就那种购物网站上啊，你只要输入记忆力衰退， 多着呢， 大量的保健品。 对，因为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觉着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 对， 就是说 有市场， 市场有，他就会那个。 而且很多保健品呢，又是保健食品。 啊，保健品就得是保健 食品，是 食品 这里边哈、都是吃的，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好像你一看他那宣传，都是从某某食物当中啊 提取出来的 ，提取出来的。 对。 那这种比如说，那我从这个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那我吃这个东西。能不能起到？ 其实咱们就是说，科学的辩证的说哈、有些食物的吃，它确实不如它那个保健品提取出来的 纯。 那么就密度大是吧？ 纯度高、 我跟你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原花青素、确实对人的好处，不是花青素啊。原花青素它存在什么葡萄籽里面，就对人的种种好处，人家大数据都有，没问题，国内国外的。可谁要吃葡萄籽？完了，这一斤玫瑰香也糟践了，因为你吃完一个籽儿，你就没法吃了，就根本涩的无法下咽。但是它作为这种葡萄籽的保健品，它也证实了。它有效， 什么对眼睛好啊？ 对，因为它是这东西啊。可你在这个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你现在每个月都有营养科，你去让医生看一眼，你现在确实需要这保健品，只要因人而异，我觉得不要反对。你现在像我现在，我肯定要补钙。那我就是我吃钙，我觉得就很好。最起码我这个年龄做骨密度，我还没有到那 底 下边，我还在虽然在边缘啊，已经很不离，就是很不是特别好。 三条线的中间那条线， 对，还不至于说太差。可是你说，那要不是说我一直在补钙，可能也就现在。当然我也比较走啊，或者晒太阳什么的。可你要不注意这些，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是， 就是现在人注意了。今天我。才听那个，还听那专家讲，实际上北京的平均寿命已经80了，就在世界上都算可以的了，真的是，好像是女性啊，我忘了，反正就这样都不次。那你跟他吃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关注自己，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为什么大家一提保健品就我反正不让我们家老人去私自去买那个宣传的，因为他们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太多了。就买过保质期在3年都吃不完的东西，这是我真的是我们家婆婆带回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买吧，在医生的建议下还是要买一些品牌的，就是常年经住考验的一些品牌。 是，当然了，我们今天和徐静聊的更多的是从食物当中啊，